各大俱乐部工会的会长又凑到一起了，但是这一次，他们只能是吐吐槽，一点办法也没有。人星星的队伍是在副本里，除了系统，谁能阻止他们继续将这个副本征服下去？一个小时多点，第一个boss被干掉，两个小时以后呢？三个呢？四个呢？真要这么一路顺畅的杀下去。 今晚真成了星星的节日了，在玩家在线率最高的一个夜晚，不知有多少人一下子就会记住星星这名字了。羡慕嫉妒恨呢！会长大人们都在咬牙。据刚刚反馈的消息，首杀记录一出，配上招人广告，星星本部包括已经是他们麾下的无极工会，很快就被无数申请加入工会的玩家挤破了头了。 副本首杀的吸引力对于某些玩家来说，可能比起战队打出漂亮战绩更为动心。战队打出好成绩，对玩家来说，顶多也就是一些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工会拿下首杀，除了同样有种自豪感以外，更证明着工会超前的实力。那么身处这种工会当中，自己或许就也有可能拥有超前的机会。 哪怕自己无法跻身这样的团队当中，但是超前的队伍从副本获取的装备，万一用不到，那通常就会放到工会仓库的。普通玩家有机会开始刷10人团本，那肯定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渡。练级，5人本刷75级装备等等。但现在有了这样的条件。 就有可能直接从工会仓库里直接获取到10人团本的装备，这个诱惑对于许多玩家来说是极大的。行星这边，主要头脑可能还都在副本里呢。广告是发了，但收人工作却不会立即开展。杀了一个 boss， 就出了系统公告，让他们也很是惊诧了一下。 随后才记得要去摸尸体，看出了什么装备了。团本相比起5人副本，在装备品质上是有差别的。哪怕同样是紫装蓝装，团本装备的属性也会更为优秀一些，而且比起5人小本多是蓝装的爆率，团队本里的出紫装几率就要高多了。 而且因为团本参与的玩家人数更多，这要爆装备太少的话，很多人都容易一无所获，所以团本的装备爆出在数量上也远比5人本要优势。10人本，一个 boss 出2件装备是常有的事儿，20人团本，每个 boss 保底出3件、4件也有可能。到了50人本。 每个 boss 更有可能掉落6到8件，百人本就更不用说了。每个 boss 不出个12到16件，哪里对得起100人的辛苦？隐山贼寨是个10人团本，每个 boss 出2件装备的几率还是相当高的。在回味了一番首发公告后，众人都已经意识到可以去摸装备了，这无疑是件很有乐趣的事儿了。 陈国已经在不住地问着谁来谁来，那口气明显是在等着谁说一句“你来吧”，他立即就顺手推舟摸起来了。结果，月修这时却是不紧不慢地忽然在频道里发出了一份列表，众人一看，是打到这一阶段的输出统计。以往的副本，这种东西需要通关以后才能最终查看。 不过看来75级的副本变动还是挺大，BOSS单体就出了首杀记录不说，输出统计也可以随时查看了吗？输出统计现在可以阶段性的查看了呢。结果叶修立即说起了这个问题，原来也不是随时可看，而是可以在放到 BOSS 后进行一次阶段性的查看。大家来看一下。 一般当然是要号召大家向输出第一的学习的嘛，不过今天我就不多说了。输出统计中，第一的自然是叶修的君莫笑，他这种靠输出建立仇恨的拉怪方式，没有强大的输出能力怎么能行？ 君莫笑目前的55级千机伞相当于60级乘五，和众人的手持武器相差了有10级之多，而且散人没有爆发力强的大招。在这样的条件下，君莫笑依然可以稳居输出第一，毫无疑问，这就是技术手法的问题了。叶修之后排名第二的是武臣的小枪，再之后是魏琛的迎风布阵。魏琛的迎风布阵要论装备，事实上是目前星星里最强的。70级的银武，还有从无极那儿收来的3件银装，在挑战赛中已可说是小强一支。不过术士这个职业本身并不以攻击能力见长，所以最终的输出统计中并不如小枪这种纯攻击型的职业枪炮师。在这二人之后，分别是韩嫣柔和包子入侵，这两位的输出相比前三位就有一些差距了。由于队伍的配备问题，他们这些近战职业都需要通过很多闪避攻击的操作来减轻单治疗的负担，自然就不如远程职业输出时那样的一门心思。叶修可以拿捏好这种闪躲中保证输出的分寸，但唐柔和包子还没有这样老辣的功力。二人之后输出第六的是乔一帆的一寸灰，比起韩嫣柔和包子也没差多少，对于一个镇鬼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发挥了。这三人处于输出的第二梯队，随后的第三梯队就有些疑似划水了。不过媚光和竹烟霞划水，这也全是为了配合团队。罗辑在叶修的要求下全场只用4只召唤兽来输出，这种情况下技术再高强，输出也受限制。至于竹烟霞，陈果害怕自己掌握不好攻击乱了团队节奏，所以很多时候也在主动划水，成绩自然不好。让所有人意外的当然就是莫凡的毁人不倦，这家伙技术扎实，毁人不倦的装备也不差，但现在居然是和媚光、竹烟霞两个划水的主一起掉到了第三梯队。所有人都在探头探脑的想看看这个平时只有一张冷脸的家伙现在是不是有什么表情。尤其叶修这时正说着 输出比较低的，没有特别原因的话得多努力了啊。 这话当然就是对莫凡说的，因为罗辑和陈果就是所谓的有特别原因，而莫凡的毁人不倦，凭他的实力，凭他的积极主动，实在让人难以想到输出居然会这么难看。几人都在望着莫凡，莫凡此时的脸色果然特别阴沉，但还是一言不发，不过双眼中却透着茫然，显然也有些搞不明白自己的输出为什么会如此之差。莫凡是独自一人坐在一边，没人看得到他是如何摆弄的电脑。约修讲了这么一句后也没多说什么，随即问了一句， 装备谁摸啊？ 我来我来。 陈国积极要求，竹烟霞小跑上前，心中暗暗祷告，虽然他其实也不知道这副本到底有什么装备。 2件。 竹烟霞蹲身一搜，陈国这已经看到出了什么装备，先报数量， 一紫一蓝， 然后是报质量。10人虽然是团本，但是想出成装却也没那么容易。 是什么呀？ 这边大家早有些不耐烦，纷纷问着。 黑了。 陈国已经看过2件装备是什么，有些郁闷地说着，随即将2件装备发出来给大家看。装备当然都是75级的，能出一紫也不能说运气。陈果说黑，却是因为出来的2件装备都不是他们这团队中的职业使用的。 没什么，回头放仓库吧。 叶修完全不以为然，他们这队伍的角色装备都已经是一身成了，75级的装备即使高点，但也要看姿色， 75级的紫色也不过是和70级的橙装一个级别，所以75级他们也需要有橙装才有可能提升。紫装要看具体属性，至于蓝装那就算了吧，这种在玩家身上都只是算及格装，拿给他们这种要打比赛的队伍就有点太不靠谱了。 好了，副本继续，大家输出都加把劲儿啊！ 叶修开始吆喝着，大家一听这话应该还是说给莫凡听的吧，毕竟除了他其他人的表现都算相当不错了，哪怕是陈果和罗吉在受限制的条件下交出的答案都可比莫凡的毁人不倦了。如此想着，众人又是不由得探着头扫了眼莫凡，这个沉默的家伙此时的表情有几分决绝，似乎已经憋了一股子劲儿了。一行十人继续朝着印山贼寨深处进发，第二关卡之前这道路上又出来了一种之前没有过的印山贼，不过凭借叶修他们这些人的水准也很快摸清了关键，小怪杀得越发熟练，基本不存在什么悬念，就是安文义紧张依旧，给君莫笑这样的 MT 加血有史以来都没有过呀，这家伙面对小怪躲来闪去的确实躲掉了大量攻击，但问题是即便这样安文义也得一直牢牢盯着，指不定这家伙怎么就突然一个失手呢。第二关卡之前的这一路清理的比之前还要快点，30分钟左右一行人就来到了第二 boss 面前，护寨统领沙暴。一样陌生，自然是之前一样的战术，叶修的君莫笑先进试探，和大家一起观察了一下这 boss 的套路后随即一拥而上。莫凡的毁人不倦冲得无比靠前，他比之前更加积极，显然想用第二关卡来重新验证一下，之前一路上的小路他就特别勤勉，但是所有玩家都知道下副本难点都在 boss 上，输出给不给力也主要看面对 boss 的时候，输出小怪暴力那不算什么本事，更不可能因为输出小怪特别厉害而成为一个团队的主力。莫凡虽然独来独往，但副本又不是没玩过，这样的道理当然还是懂的。